短短的一瞬间，比赛已不知走了几个变化，反应慢些、水平低些的人恐怕都不知道，就在刚刚这一刻，场上的选手经历了怎样的转折。凭着安文义小手冰凉的那一朵神圣之火，叶修的君莫笑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终于成功站到了一起。但是还没有完，两人现在也只是重新建立了联系，要说摆脱霸图，那还早得很呢。中了神圣之火被轰开的大木孤烟，这时已经恢复过来，再次以最短的路线、最快的速度直朝两人的角色扑来。就这过程中，霸图两位枪系也是毫不吝惜他们的弹药，林静言的冷暗雷也在不动声色的走位，准备绕前防守，继续将这二人留下。场面看起来还是对霸图较为有利，但张新杰这次可不敢再松一口气了。小手冰凉神圣之火那样的神来之笔，有一次就有可能有第二次。不过这一次小手冰凉的举动已经被盯得很严，他甚至连治疗一下的机会都很难找到。两位枪系在张新杰的示意下对他一直保持着关照，但是星星还有别人，方瑞呢？这个猥琐大师即使有无比熟悉他的林静言去盯防，也不能就此让人放心。再有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的星星罗辑的召唤师魅光，魅光在做什么？终于不只是张新杰一个人在介意这个问题了，潘林和李一博在转播中也开始聊到这一点，导播也连忙找了个机会切给了罗辑的魅光一个镜头。魅光在动，从镜头中人们所获收的信息也只是这样的，具体他想怎样行动一时间也看不出，转播不可能把镜头完全交给他，毕竟那边的局面还是很紧张的，更何况罗辑这样一个在季后赛初登场的新秀，说实话人们对他更多的是担忧而不是期待。转播最终给魅光留了一个小窗，但是也没多久，小窗里的画面却就立即切换了。海无量，方瑞的海无量被放入了小窗中，导播发现方瑞此时的行动更有可能形成形势的转折，罗辑和他的魅光，等等再说吧。海无量压低身形，依靠着身边的这一排草丛移动着，他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却很坚决，视角紧紧地锁定着前端，显然有着什么明确的打算。镜头沿着海无量的视角一转，正巧就是君莫笑和沐雨成风两个。霸图的两位枪械选手精彩地限制着二人的行动，张家乐用他的百花式打法干扰着二人的视线，齐慕云则利用自己出色的选位能力预判攻击，封锁着二人最佳的撤退路线，而且两人的攻击角度拉得很开，再配上较为同步的节奏，让君莫笑即使有盾却也没法同时掩护到几乎是来自对角线的同步攻击。 治疗到期， 叶修自己行事优堪，却还不得不去提醒一下安文义。张家乐的百花缭乱，一边走位和齐慕云的零下九度扩大角度，一边却在向着小手冰凉那端接近，这已经不是在盯防，而是可以意图攻击了。安文义虽然经验有所欠缺，但在场上从来不缺乏冷静和理智，叶修没提醒前他其实就已经观察到张家乐百花缭乱的举动，但是此时叶修虽点破他却还是不动。 这家伙在干嘛？ 现场顿时就有很多星星粉丝都不满起来。虽然安文义刚刚有过神来之笔，但是作为星星战队一直以来被视为短板的主力选手，对他比较在意的星星粉还是很多的，特别担心他在场上出什么纰漏。此时一看，叶修百忙之中都不忘提醒他一下，这个家伙居然毫无动作。 安文义怎么回事啊？太专注了没注意到队伍频道吗？这不应该啊，他是不是太紧张了？ 潘林自己说着说着就发现说错话了。紧张？星星战队的新人身上有这种情绪存在吗？唐柔、包容星、莫凡再到这个安文义，他们全都是初次来到职业圈的新人， 他们会有一些不适应职业节奏的生疏，但是紧张。星星的这堆新人在心理素质上有时看起来比一些成熟的职业选手还要坚韧。安文义不是紧张，那又是什么让他无视叶修的提示？ 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李一博这时开口了， 星星的新人还是不要以常理来揣度。一般队伍的新人对于队长或是前辈的指示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去坚决完成，但是星星这帮初入职业圈就不知紧张为何物的人，在场上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似乎也不算什么无法理解的事吧。更关键的是，叶修发出的消息并不是指示，而只是提醒，这之后如何应对，不就是还要靠安文义自己拿主意的吗？比赛镜头一下子就交给了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张家乐的百花缭乱逼上的速度更快了，霸图全队的其他人也可以注意到这一个可选的攻击点，阵势也开始有意向这边偏移。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之辈，这种默契很容易找到，根本不需要谁还下达什么指示。在有了这种可能性后，他们只需要最终确认一下接下来何种攻势能够更加有利。 好， 张家乐这时心中叫出一个好，他的百花缭乱终于即将进入了他预期的距离。他做得小心翼翼，尽可能表现得自然，不让对手意识到这是一种变化，而小手冰凉并没有一些让人为难的举动，这让他十分欣慰。瞒过了这么一个新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难得的是对方阵中有叶修，这个家伙竟然也没有察觉。这个机会很好啊，或许接下来应该有什么调整，这种形势恐怕不至于长期保持，叶修那家伙肯定早晚会意识到的。张家乐心中一边盘算着，又一次走位攻击中，向着针对小手冰凉的攻击位踏出了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结果小手冰凉就在这个时候动了，就在张家乐以为他的漫天过海大搞成功的时候，小手冰凉也迈出了一步，一下子就让张家乐的计划又差了那么一步。一步而已，多少人甚至完全没注意到，而注意到的人里又有几个能看出这一步的内涵？ 安文义终于有所行动了， 解说潘林也只是叫了这么一声，他完全没有察觉安文义让小手冰凉走出的这一步是站在悬崖边上之后才向回迈来的一步。李一博这次倒是没有抓瞎，因为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百花缭乱的举动，注视着霸图的整体转移。就在潘林嚷出这一句的前一秒，他几乎就要叫出小手冰凉要糟糕了，结果这一步出现了，李一博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完了就是震惊。这一步是巧合还是有意识的移动？如果是有意识的，这安文义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真的都太强大了，而且敢卡在最后关头才走出这一步，这种信心和胆识也是难能可贵。星星的新秀果然都是妖人，哪怕是在这个技术上明显不够强的家伙，在精神上也是这样的强韧。由于震惊，李一博这话全在心里说了，都忘了自己是应该出声点评的。于是场外的观众依然不知这一秒里发生了怎样的事儿，而在场上，张家乐无疑是对这一步最敏感的人。巧合还是有意识的？第一时间张家乐也是和李一博一样的念头，而后他就要实践来测试这个结论了。于是他的百花缭乱又迈进了一步，小手冰凉跑出了两步，是有意的，他想转移。仅仅一步之遥，却是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此时对小手冰凉发动全面攻势的话，无论是个人控制还是全队协作，效果上都要差很多，完全不如继续攻击君莫笑和沐雨成风。可是即使是继续攻击君莫笑和沐雨成风这一段，因为这一直以来的小调整，攻势上也有一定的牺牲。不好，百花缭乱新的一步 用来测试小手冰凉意识的一步，这一步不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一步有些急于知晓答案。一样只是微乎其微的一步，但是霸图对叶修苏慕城的围攻露出了一丁点空档。叶修，你就在等这个机会吧。张家乐果然没有看错，叶修果然抓的就是这个机会。轰轰轰，沐雨成风的炮火攻击在君木孝的掩护下以近身触发的形式发出，刹那间也似百花光影一般，两人的角色揪着霸图攻击形式上那些微的漏洞一气就冲了出去。霸图还能做出拦截的只有林静妍的冷暗雷了，但是这时转播中的小屏幕一直锁定的海无量也有了动作，他锁定了冷暗雷，抢步冲了出来。林静妍了解方瑞，方瑞又何尝不了解林静妍呢？这样的对手之间只能是不断的相互抢占先机，而现在方瑞一个先机抢占成功，最终却是彻底将叶修和苏慕城两人接应出来，彻底突破了霸图战队的围剿。观众全都看傻眼了，直至此时他们依然不知道这惊人的变化全都是由安文义最初的不作为再到悬崖边上才退开的那一步，就差一步的功亏一篑。张家乐只觉得恶心极了，这种失败，他有着丰富的经历。